与理智上的觉知都另有根基的性质，不会领会此在的各种行为都是在世的可能性，而笛卡尔却把以在世为其基本建构的此在的存在也像的存在一向把握为实体。然而对笛卡尔的这番批判讨论，不是把某种完全处在笛卡尔视野之外的任务塞到他名下，然后再指明他不从解决这一任务吗？如果他根本不识知世界现象，从而不识知室内状态这样的东西，那他怎么会把某种确定的室内存在者及其存在同世界混为一谈呢？在原则性论争的原地里，这种论争不仅仅仅拘泥于可以从文本上把握的论题，而且他还必须以提出问题的实质倾向来判定方向，哪怕这种倾向本身并不超出通俗把握事物的方式。凭借与笛卡尔不仅想要提出我与世界的问题，而且他还要求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沉思录中，这一点十分清楚。他依循传统制定存在论的基本方向，而完全不加积极的批判，这就使他不可能剖明此在的原始的存在论问题，使他不得不蒙蔽了看待世界现象的眼光，使他把世界的存在论硬塞到某种确定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论之中。前文的讨论应已指明了这些情形。然而人们也许会反驳说，尽管世界问题乃至从周围世界首先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实际上都还讳莫如深，但笛卡尔却为从存在论上描述这样一种室内存在者奠定了基础，其他一切存在者都根源于这样存在者的存在，而这种存在者就是物质自然，室内现实的其他层次都是在物质自然这一基础层次上建立起来的，奠基于广袤物本身的首先是这样一种规定性，它们虽然显示为质，但其实是本身的种种样式在量上的变形，在这些本身是可还原的质的基础上，富有美丑、适当不当、有用无用等特殊的质，这些质必须首先依循物性来制定方向，才能被把握为不可量化的价值术语。那首先仅仅是物质的事物，则通过这些术语而被戳上了某种善的印记。如此分层递进，便得进而考察到我们在存在论上描述为当下上手的工具的那种存在者。所以恰是笛卡尔的世界分析才使我们得以妥当的建设起当下上手东西的结构。这种分析只需举手之劳，把自然物补足为充分的使用物就行了。然而且不谈世界这一特殊问题，沿着这条道路能从存在论上到达首先从室内来照面的东西的存在吗？物质的物性不是未曾严明地假设了一种存在吗？那就是物的始终现成在手的状态，这种存在并不能靠事后为存在者配上价值术语而得到存在论上的补充，倒不如说这些价值特质本身只是某种具有物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的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关于有价值物的存在，价值术语的附加丝毫不能提供什么新的启发，它只是又预先为有价值的物设定了纯粹现成状态的存在方式。价值是物的现成的规定性，价值的存在论起源最终只在于把物的现实先行设定为基础层次，先于现象学的经验已经在臆想为物的存在者身上指出了某种不可能凭借物性充分领会的东西，所以物的存在才需要补充。洛采把价值或其有效性把握为赞许的一种样式，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在存在论上究竟说的是什么？价值附着在物上的这个附着在存在论上意味着什么？只要这些规定性仍旧晦暗不明，由自然物来重建实用物的事业在存在论上就还是颇成问题的。这里还不谈问题从原则上已经提歪了，在重建首先剥了皮的实用物之际，又要重新提出 一种现象的整体性来，那么重建工作不是总已经需要把这种具有整体性的现象积极的先行的收入眼帘吗？如果先就不曾适当的解说这种现象的最本体的存在建构，那么重建工作不就成了没有建筑图样的建设了吗？只要对传统的世界存在论的重建与补充在结果上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存在者，前文在分析用句的上手状态与因缘的整体性之境就曾从这种存在者出发，他们就唤起了一种假象，似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实际上已经澄清或至少已经成了问题，但笛卡尔的这种属性无涉乎实体的存在，同样像价值性质的逃避也根本不能把上手状态这种存在收入眼帘，更别说把它变成存在论课题了。笛卡尔把自然物性当作首先可以通达的室内存在者，又把世界问题紧缩为自然物性的问题，这样就把问题说得更狭隘了。他臆想出一种最严格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认识方式，坚持认为对存在者这种认识，也就是通达在这种知识中揭示出来的存在者首要存在的唯一可能的通道。但同时应看到，即使对物的存在论的种种补充根本上也还活动在笛卡尔的教条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已经提示过，跳过世界及首先照面的存在者不是偶然的，不是仅仅需要加以弥补的疏忽，而是植根在此在本身的本质存在方式之中的。在这一问题的框架中，此在的主要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此在的分析使这些主要结构变得透彻可见，如果我们为一般存在的概念提供了得以对它进行理解的视野，并从而能够从存在论上原始的理解上手状态与现成在手状态，那么我们对笛卡尔的如今在原则上仍颇流行的世界存在论所做的批判才能在哲学上言之成理。为此必须指出以下主点：一、为什么在对我们起决定作用的存在论传统之初，巴门尼德是最明显的例子，世界现象就被跳过去了呢？为什么这种跳过去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二、为什么室内存在者跳进来代替了被跳过去的现象而成为存在论课题？三、为什么室内存在者首先在自然中被发现？四、觉察到这种世界存在论必须加以补充的时候，为什么这种补充要借助价值现象来进行？只有凭借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才能对世界问题的提法有积极的领会，才能指明这一提法之所以欠缺的由来，才能证明拒斥传统的世界存在论确有根据。对笛卡尔所做的考察应能使我们洞见到，貌似独立的从世界的物出发，依循着对存在者的臆想为最为严格的知识来制定方向，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能获得一种地基，即从现象上同世界此在及室内存在者的切近的存在论建构相遇。但若我们回想到空间性显然参与组建室内存在者，那么笛卡尔的世界分析最后还可能得到补救。笛卡尔以极端的方式把广袤提出来当作物质实体的一切规定性的前提，这样他就为某种先天事物的领会做了准备，康德则更深入地确定了这些先天内容的事物。虽然对具有广袤的存在者的存在进行明确解释的工作被耽搁了，但在某种限度内广袤的分析同这种耽搁无关。把广袤假设为世界的基本规定性有其现象上的道理，虽说回溯到这种规定性就不能从存在论上理解世界的空间性以及在周围世界中来照面的存在者的首先得到揭示的空间性，更不说此在本身的空间性了。 C 周围世界的周围性与此在的空间性。 我们先前曾对在之中做了初步描绘，参考第十二节。在那里，我们把存在在空间之中的一种方式称为在之内，而此在必须同在之内的这种存在方式划清界限。在之内等于说，一个本身具有广袤的存在者，被某种广袤事物的具有广袤的界限环围的。在之内的存在者与环围者都现成摆在空间之内。我们拒不承认此在如此这般的在一个空间容器之内，这却不是原则上拒绝承认此在具有任何空间性，而只是使视线保持通畅，得以看到对此在具有组件作用的空间性。这一点现在就必须提出来。但只要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同样也在空间之中，那么这种存在者的空间性就同世界具有某种存在论联系。所以有待规定的就是，空间在何种意义上是世界的要素。世界本身曾被描述为存在在世界之中的一个结构环节。尤其须得指出的是，周围世界的周围性，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本身的空间性，如何通过世界这为世界而获得根基，而不是反过来，仿佛世界到现成存在在空间中。探索此在的空间性与世界的空间规定，这项工作要从分析室内在空间中上到手头的东西出发。考察分三个阶段进行：一、室内上到手头的东西的空间性，第22节；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第23节；三、此在的空间性空间，第24节。